这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张壁村位于山西省介休市的茫茫绵山之中，人口大约有1000。1994年的6月，张壁村的村民张随亮在修整自家地窖时，无意当中打通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洞口。人们都被这个发现震惊了。多少年来，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劳作和生活，竟然没有人知道在自己脚下居然有如此庞大而复杂的立体地道网，而一般只有在重要的城池上才会修筑瓮城，在张壁也有，而且这里还流传着一些离奇诡异的传说。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的历史之谜单元，我要为您带来的就是位于山西介休的暗道之谜。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张随亮发现的这个明宝暗道式的军事要塞，暗示着张壁曾经弥漫过战火的硝烟，但现在的张壁村仅仅是一个偏远闭塞的小村落，很难想象它会有叱咤风云的过去，会有人在这里排兵布阵和大动干戈，而这些在史料当中也找不到任何文字记载，就连专家们也觉得不可思议。在介休市棉纺厂工作的郑广根听到张壁出现洞口的消息，立刻兴奋起来。郑广根就是张壁人，他在张壁所度过的童年岁月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记忆就和洞口有关。张壁村偏僻闭塞，四周都是黄土高原，郑广根记得他们小时候常在村外的崖壁下玩耍，爬上树干就能清晰地看见崖壁上分布着一些奇怪的洞口。当时曾经有几个大胆的孩子试图爬进洞里去，据郑广根回忆，因为他们找不到路线，再加上洞里边错综复杂，结果他们好长时间也爬不出来，最后还是大人们打着油灯才把他们招呼出来的。几十年过去了，这些奇怪的洞口一直是郑广根心中未解的谜团。如今张家又挖出了类似的洞口，这又勾起了郑广根心中解答谜底的强烈愿望。话说这年的秋天，郑广根退休闲了下来，现在的他有了足够的时间来解开这个未解之谜，但是郑广根 并没有看到张家地窖里的洞口。据村里头的人说，洞口已经被封上，张家的人也都外出打工搬走了。不过村民们还告诉他，要想看洞口，张碧村多的是。毕竟离开的太久，郑广根需要重新去了解张碧。经过了几天调查，郑广根发现，村子里头果然有各种各样的洞口，最常见的就是窑洞。这里曾经是黄土高原居民的一种习惯的居住方式，只不过现在大多都废弃了。另外一种就是地窖，地窖里边冬暖夏凉，用来储存东西，这在一般的农村很常见。还有就是砖窑，因为张碧村比较偏僻，村里的建筑用砖都是自己烧制的。郑广根发现，无论是窑洞、地窖还是砖窑，它们的空间都很有限，很容易辨别，完全不同于他小时候看到和传说当中那些深不可测的洞口。郑广根突然想到，为什么不到村外的崖壁上再去看看呢？那些孩子时代的洞口是否还存在呢？幸运的是，虽然过去多年，村外崖壁上的那些洞口依然赫然在目，一股冲动涌上了郑广根的心头，何不进洞去探个究竟呢？为了自己的探洞计划，郑广根做了充足的准备，他捆制了很多的火把，又做了一些调研，并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精心选择了攀爬路线。他选择了一个较容易攀爬的洞口，但洞口附近已经坍塌。郑广根艰难地爬过狭窄的甬道后，里面豁然开朗。这里类似一个大厅，厅内的地面上出现干裂，头顶上的黄土层分布着几条大裂缝。据此，郑广根判断，这里一定经受过大水的浸泡。在大厅的深处，郑广根找到了继续前行的通道。通道内空气沉闷，路径曲折。从洞室的轮廓来看，地道显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经过人工的开凿。黑洞似乎永远没有尽头。郑广根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地下迷宫，只能凭着感觉在黑暗当中摸索。通道还出现了许多的分支，这个时候他想原路返回已经不可能了。忽然一股劲风吹来，有风吹过来，说明前方可能就有出口。果然，郑广根看见了一点隐约的亮光。就在出洞的一刹那，郑广根愣住了，他的前方是深不见底的悬崖。郑广根突然意识到，出洞口也在村子外面的崖壁上，也就是说这些洞口实际上是相连的，他刚才或许正是在张碧村的地底下走了一圈。初次探洞的经历让郑广根产生了更多的渴求，别的洞口和那些通道当中的分支又通向什么地方呢？ 山西介休一个偏僻闭塞的小村庄，竟然是个明宝暗道式的军事要塞。很难想象它有叱咤风云的过去。为什么会有人在这里排兵布阵、大动干戈？而他们又是谁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暗道之谜。 当村民们得知郑广根的探洞经历之后，一位老人家把一个村外人所不知道的神秘洞口告诉了他。根据村民提供的信息，郑广根决定再次行动。这一次他特意选择了村民王献梅家地窖内的洞口。这个村子当中的洞口是否也是通向村外的崖壁的呢？王献梅家的这个地窖开凿得很大，地窖口和前半部分都用砖修砌得整整齐齐。在地窖后侧的一方，郑广根找到了那个被挖穿了的通道。为了得到有价值的线索，这次郑广根加强了对洞内环境的观察。渐渐的，他意识到地道的挖掘有过缜密的设计，洞壁上断断续续开凿出一些小坑，像是用来放置东西的。 并且地道内每隔一段就会在侧面挖出一个大坑，可能是用来休息和缓冲的地方。就在这时，突然一阵猛烈的噼啪声从郑广根前方的头顶上传来，原来是尘土滑落。尘土落定之后，郑广根向前抬头望去，这里竟然还有一个向上的出口，连通着另外一层地道。刚才正是因为他的脚步震落了洞口边松动了的土层。郑广根小心翼翼地放轻了脚步，地道内愈发寂静了。很快他又隐隐地听到了什么动静，立刻警惕了起来。郑广根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抬头望去，一个黝黑的水井赫然出现在他的眼前。郑广根的新发现震动了整个张壁村，因为村里还没有人知道水井里居然也有洞口。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结合村民们和自己的探洞经历，郑广根得出了一个初步结论：张壁村下面的地道至少分了三层，村里和村外的洞口基本上都互相连通，有的地道可能通往村外更远的地方，只是由于塌陷而不知所踪了。村民们被这个发现镇住了，多少年来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劳作和生活，竟然没有人知道在村子的地下有着如此庞大而复杂的立体地道网。地道的发现随之也带来了新的疑问：究竟是谁挖掘的这些地道？他们又用地道来干些什么？由于地道内没有发现任何线索，问题的解答一时之间无从下手。根据实地勘察，郑广根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历史上的张壁不是普通的农业村落，也不是简单的城池，而是一个封闭而又坚固的军事堡垒。介休市有名的历史文化研究专家王荣亮得知郑广根所遇到的困惑之后，建议能不能到张壁村地面上的建筑当中寻找一下线索呢？王荣亮的建议带给了郑广根一些启发，他开始重新审视张壁村，希望能在那些司空见惯的砖墙之中找到一丝玄机。有一天，郑广根在村中散步，一堵砖土相接的高墙挡住了他的去路。郑广根突然意识到，左边的土墙似乎并没有什么作用，但为什么还要修建在这里呢？郑广根沿着土墙继续向前慢慢地探寻，渐渐地他就来到了村外。在这里，有的土墙已经坍塌，但断断续续仍然显示出他们的走向。沿着土墙走了一圈之后，郑广根发现这些土墙大致构成一个环形的轮廓，村民们都居住在这个轮廓的里头，也就是说，张壁村是被包裹在一层坚固的城墙之中的。这圈厚厚的城墙让郑广根再次感到了惊讶，因为堡墙在中国的古建筑中大多出现在大城市或战略要地的周围，像张壁这样偏僻的小村子为什么也会修筑这种坚固的堡墙呢？郑广根在村子的北门外又发现了特别的地方，北门的门洞之后还有一堵城墙，城墙的一侧是另一个城门，也就是说，这里有两堵城墙和两个城门。在中国古代的城市建筑上，把这种建于城门外的城墙和城门叫做瓮城，但一般只有在重要的城池才会修筑瓮城，为什么张壁这个小村子也会有呢？我们都知道古代瓮城的作用之一就是你不能直接一下子进到城里面来，要进得这个城，你得经过一些迂回曲折，这样也便于防守。瓮城和城墙让郑广根意识到，张壁村在历史上或许作为一个重要的城池存在过。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当中来，我是韩涛。一般来说，中国的古代城池，即便是修筑了坚固的城墙，在城池内部建筑格局也会变得开放，但是在张壁，除了外部的城墙之外，内部的建筑却相对的封闭。如果每一道关口都被卡死的话，那么外人要想进入到村民家中，至少需要冲破城墙、巷门和院墙三道防线。望着这些高大的建筑，张壁曾有的布局慢慢的在郑广根脑海里浮现出来。整座古堡沿着黄土台建造，四周被高大的城墙包围，堡外三面都是峭壁陡坡，只有堡南设有向外的通道。古堡内巷道纵横，高墙林立，整个张壁可谓是易守难攻，退进有路。郑广根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想，历史上的张壁是一个封闭而坚固的军事堡垒。地上建筑带来的这些启发，立刻让人们联想到了地下错综复杂的地道网络，他们是否也是出于战争的需要而挖掘的呢？郑广根再一次来到地道内探查，这时很多设施的作用也就明晰了。洞壁上每隔一段出现的小坑是放置油灯用来照明的，而通道侧面出现的洞穴可能是地道的哨位，而那些比较大的洞穴则可以用来储存粮草，供官兵休息，指挥作战。至于地道和村中的井口相连，这就是保证万一城堡陷落，人们躲在地道中也有充足的水源供应。这一次郑广根还发现，在地道和外界之间原本有一些打通了的小孔，既可以通风又可以传递信息。此外，某些地段还挖掘有伏击口，可以进行出其不意的伏击。更为有趣的是，地道内还挖有陷阱，即使敌人进来之后也会葬身于此。将地道和城堡联系起来，张壁变得更加的神秘了。地面上是坚固而封闭的堡墙，地面下是四通八达的地道，明堡暗道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军事要塞。张壁这片土地上肯定见证过刀光剑影、人喧马嘶，经历过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而演绎这段历史的主人又会是谁呢？找到答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到史料当中寻找了。郑广根带着已经搜集到的证据向史志专家求助。侯清明是介休的地方史志研究专家，根据他的搜集，张壁村本身并没有专门的史料记载，只是张壁所属的介休市还有一本清朝嘉庆年间编纂的介休县志。专家侯清明介绍说，在介休几种版本的县志和旧志中，没有一处提到有张壁明堡暗道的记载。这样一种规模的建筑竟然在史料当中找不到任何文字记载，专家们也觉得非同寻常和不可思议。他们仔细琢磨之后认为，有两种可能的原因。一是这种堡垒式建筑在某个时期很普遍，因此不值得载入史册。二是古堡的建造者是个失败的人物，他还没有机会将自己的秘密公诸于众，就从历史上消失了，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谜团。面对一筹莫展的郑广根，侯清明教授建议他，既然在张壁找不到答案，何不到周围的地区去看一看，说不定附近有类似的建筑，也能提供一些新的线索。沿着这条思路，郑广根很快走访了附近的城镇和村落。他首先发现，这些村庄虽然很闭塞也很落后，但都修有十几米高的城门楼。而且经过仔细的勘察之后，他发现村子的四周也的确留有黄土城墙的遗迹。那么，这些村子的底下也挖掘有地道吗？当地的村民给了郑广根肯定的答案。遗憾的是，那些地道大多已经被损坏，今天已经无从探寻了。 山西介休一个偏僻闭塞的小村庄，竟然是个明堡暗道式的军事要塞。 很难想象它有叱咤风云的过去。为什么会有人在这里排兵布阵，大动干戈？而他们又是谁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暗道之谜。 介凶市历史文化研究专家王荣亮听到了郑广根在别处查找地道的消息，忽然也想起自己小时候遇到的一件怪事来。王荣亮记得，从小自家院墙之后就有一个莫名的黑洞，大人们吓唬他说洞里头有妖怪，这正好刺激了他和小伙伴们的好奇心。有一次他把家里的鸡绑着掉到了黑洞里，结果鸡下去之后就死了。今天看起来其实那是因为缺少氧气而造成的，当时的人们都误以为里头有什么妖怪，所以一直没有人敢下去。如今王荣亮所说的洞口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根据他自己的调研，郑广根认为这种明堡暗道式的筑城方式很可能就是当地的一种建筑习惯，只不过在张壁村被保存得较为完整。但问题在于，人们修建住宅一般都以方便自己的生活为首要目的，而介休附近的这些村落都是以农业为主的村子，封闭式的建筑结构并不方便他们外出耕作，这又是什么原因呢？一天，郑广根来到一个叫北甲村的村子，当地人告诉他一条全新的线索，村子之所以有堡，是因为以前这里的主人富甲一方，修筑堡垒既显耀了自己，又可以防止土匪来抢劫。这引起了郑广根的注意，村民的说法有事实依据吗？在史志专家侯清明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北甲村一户侯姓人家的家谱。据家谱记载，侯家在明清时期正是介休首屈一指的大户，侯家的三兄弟曾经在北甲村建立商屯，发家之后又把商屯改建为了三个堡垒。那么张壁古堡的修建是否也有同样的原因呢？郑广根回到村子重新开始进行调查，在经过一处老宅子时，郑广根被影壁上的一个福字深深吸引住了。这个福字鹤头龙身，威严无比，正对着影壁的便是气宇轩昂的大门。种种迹象看来，这里的主人当年或许显赫一时。后来郑广根得知，这里原来是一个叫做张李维的大户人家的院子，至于张家是否富甲一方便不得而知了。这时郑广根想到，也许能像北甲村一样，在张壁村的宗谱宗祠上找到一些证据。但令人遗憾的是，偌大一个张壁村竟然找不到一份完整的宗谱。村子里倒是还留有几家宗祠，但这些祠堂大多已经破败，而且找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了。这时对介休历史颇有研究的王荣亮先生提供了一个信息，据他了解，记载张壁内容最多的文字资料既不在史籍上，也不在宗谱上，而在石碑上。在村民的指点下，郑广根在村中的庙宇中果然找到了很多的石碑，其中一块石碑上正刻有张李维三个字，下面记述了张家为修建庙宇而捐款的事迹，这说明张家在当时的确十分富有。石碑上的记录印证了张壁曾经有不少的富人，结合附近村落的情况，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张壁的古堡正是由当地的富商所建。在得出结论的同时，郑广根又感到很纳闷，张壁村交通闭塞，山水贫瘠，怎么会产生如此多的富户呢？这个问题从山西的历史中可以找到答案。明朝末年国力贫弱，山西正好位于明王朝实际控制线的北方边境上，朝廷在北疆设立了很多的军事防御体系，当地人便借着供应军需物资的机会沟通贸易，发家致富，一些人后来便成为了在山西乃至全国都引人瞩目的晋商。晋商主要发源于山西的晋中盆地，更集中在太谷、祁县、平遥和介休一带。财富殷实的商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扩建高大的城墙，修起威严的城门，